红起点天天有聊，今天呢肯定要聊聊王石。他上周呢发微博说周一见，就今天见，估计呢会有什么大消息，赶紧先给那些不明所以的朋友普及一下万科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。其实呢这个麻烦啊，这个危险啊，早在去年底就已经露出了它的狰狞，但是万科好像没有危机感，也一直没在意。这狰狞就真的敲门来了。当宝能系增持万科股份达到 22.45%， 成为第一大股东的时候，而华润只持有 15.29%， 这已经相差很多了啊！华润变成了前第一大股东，而且这华润还毫无动静。王石这个时候才急了，宣布不欢迎宝能系掌门人姚振华，就是不欢迎第一大股东。甚至呢王石呢还单方面透露了说，今年7月份的时候，当宝能系增持万科到 10% 的时候，在北京万通冯仑的办公室里边，王石和姚振华有一次彻夜长谈4个小时。王石呢当时是没给这姚老板面子，当场回绝了要收购我的这个要求。不知这个姚老板呢对这种不礼貌的回绝是不是在意，是否同意向外界透露说我们之间有过秘密的交流。起码我们现在知道，正是因为王石的公开宣战，本来喜欢低调的这个姚老板被迫走上了前台。王石呢瞧不起这宝能系，比如说信用不够，公司实力不够，债券这个短债长投，用杠杆资金，不择手段，以小博大，就差说那句话了，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但是宝能系癞蛤蟆就是想吃万科的这个天鹅肉，王石就是不高兴。那不高兴又能怎样呢？当年像联想收购 IBM， 这个吉利参与这个沃尔沃轿车啊，不知道洋人是不是也觉得癞蛤蟆吃了我这天鹅肉。你看这王石发泄完了，隔天呢宝能集团淡淡的发了一个声明，昨天呢其实又淡淡的又发了一个声明，总的说呢，说集团恪守法律，尊重规则，相信市场的力量等等啊。这种淡淡的气质本来应该是王石的，是万科的。王石呢以不爱财甘当经理职业经理人著称，按说呢要当职业经理人呢就不能左右谁是大股东，但实际上呢王石一直对谁是大股东呢还是挺耿耿于怀的。但奇怪就奇怪在这儿，在股权等机制设计上呢，王石他们呢一直没有试图确立自己的保障机制。他可能觉得以自己的这个理念操守管理，哎，自己以这些立誓，自己的团队的声誉啊、信用啊、地位呢也是无与伦比的，群众的眼睛雪亮，不管什么大股东都搬不倒我们万科的这个管理层。在这一次姚老板发难的时候呢，王石仍然认为自己的团队为万科积累的信用是威震天下的。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现在宝能系就是姚老板那儿啊，一味依靠资本的力量，但是社会已经到了依靠知识、依靠信用的时代，一旦你影响到万科品牌的信用，影响到万科的客户，影响到万科上下游产业链，这个时候只能说对不起了，我们要为万科的信用，为万科这个品牌而战，为中小股东而战。但是王石错了，谁说社会已经到了依靠知识、依靠信用的时代？至少中国还没到这一步。就好比说质量是根本，利润是生命，不对，在网上价格是根本，越便宜越好用，点击率是生命，关注的越多越值钱。至少在万科的管理层看来，他们其实也喜欢资本的力量，包括姚老板的这些资本。比如说吧，从14年5月28号开始，国信证券金鹏一号分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，哎，这是基金啊，就开始增持万科的股票了。一直到15年1月27号，一共增持了多少呢？ 4.9 亿股万科的股票。这个计划一共耗资45亿元。那这些钱从哪来呢？原来这个资金来自深圳盈安财务顾问公司。这个公司呢，是由王石在内的1320位事业合伙人组成的，是从万科的利润奖金账户和万科事业合伙人中募集的。其他呢还有一些复杂的设计。简而言之呢，这个计划增持万科的45亿资金，王石和1320位事业合伙人只出了28%的钱，相当于用了4倍左右的杠杆买入这 4.9 亿股万科股票。按照前天啊，上周五12月18号停牌前价格，就是24.43块，如果按这个计算的话，大概是120亿市值。也就是说，利用宝能系这一次疯狂的收购狂潮，万科的管理层一共赚了70亿。 那你现在要说这1320位万科高管都和王石一样厌恶姚老板的资本的力量，恐怕也很难让人相信。除了信用呢，王石最看不上姚老板的是他的暴发户的做派。他是这么质问他的，他说我们现在看到一种什么现象，突然冒出个人物，大家根本不知道是谁，名不见经传，突然就爆发起来，迅速的成长，而且很明显的有富贵险中求、走钢丝的行为，这种靠杠杆搞来的资金非常疯狂。我们的社会要欢迎这种行为吗？我们的社会准备好承受它带来的后果了吗？确实没错，姚老板呢是暴发户，他抓住了保险业爆发式增长的这个红利。那今年以来呢，随着万能险的惊人增长，保险替代信托成为增速最快的金融门类，险资入市的门槛呢被放开了，万亿级的这个资本急着往里挤，保险资金成了资本的春药，可以这么说，很猛。但是宝能系并不只是买了万科，从今年9月到12月，宝能系通过二级市场和参与非公开发行的方式，先后大量买入了华侨城、中举高新、韶能股份、明星电力、中国金阳、南宁百货、南波集团，还有合肥百货等等股份。这些股权目前的总市值将近270亿。人家别的呢买了就买了，只有万科王石现在开始高声喊说你不配买我。当王石这么说的时候，不知道其他那些被宝能参股的上市公司有何感想。有人把保险公司这种行为呢阴谋论为洗钱，说抓你个万科有什么意思，反腐越来越烈啊，无数的黑钱要洗白，通过买入万能险或者投连险啊，然后进入股市来洗白来了。因此呢，万科被野蛮收购不是一场兼并和反兼并之战，而是一场反腐和腐败之战，是一场洗钱和反洗钱之战。唉，王石呢肯定还没走到如此阴谋论的地步，他没有影射姚老板侵吞什么国有资产呢，没有挖姚老板的背后的这个老虎。听说呢，姚老板呢是在深圳市布吉市场炸油条出身，也有人说呢他是菜贩子，还娶了女秘书。但这些有什么问题吗？也没违法没犯罪，对吧？有媒体说呢，宝能系的缺点呢是大举借债、违规强买，这说法呢也有点软。至今没有权威的说法证明宝能系在二级市场上对万科的增持违法了，它不过是步步紧逼、登堂入室而已。商业游戏规则呢是中性的，谈不上什么道德不道德。王石呢只有找来大资金、更大的资金和姚老板来对抗，有能力你就阻止他，没能力那就妥协，市场规则就这么简单，资本为王。王石一直呢以情怀为追求，这很好，但是在被收购这事儿上情怀不管用，道德牌啊、苦情牌啊都没用。奇怪的是，他居然以为这有用，以为一嚷嚷就能继续控制和影响万科。这个坦率的说有点天真，不像那个登过山留过洋的商界领袖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最后是来自义乌的品牌推广，水仙子银杏露、止咳化痰、定喘大德药业、森山铁皮风斗、中国铁皮风斗领导品牌爱红叶秀自己红叶散。各位记得手机下载那个 APP 叫蜻蜓 FM， 在里边搜索红起点，然后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我们的微博叫红起点，微信公众号张红，欢迎大家关注。红起点明天接着聊，还聊万科。 音频中画面很暖，简笔的咖啡一回回填满，简单又寻常的嘘寒温暖，曾在我心里多千想万盼。人群已慢慢离散，空旷的座位没有人错盼，故事越圆满越觉得孤单，才发现分担确实很难。怕什么孤单，学会了勇敢，不会再相信意义的试探，之前没有你也一样习惯，掉下的泪水能哭给谁看。怕什么孤单，玩什么伤感，反正他也不会一起分担，不过是夜晚没那么艰难，既然会心酸，不如学着释然。